无垢清净光，唯日破诸暗，能伏灾烽火，普明的照世间。咁呢四句嘅经文呢，就係、连接上文啦。咁观音菩萨修三观，所以就能断三烦恼，而发生呢佢呢个智慧嘅心光。第一句係无垢啊。无垢呢就係冇呢个烦恼垢啦，当然亦都冇呢个业障啦。我哋成上文所谓真观、清净观、广大系智慧观，咁啊真观呢就系、修呢个空观，破呢个我执，就冇咗呢个三界见思嘅烦恼垢。清净观呢就系、行菩萨道啊，说明观音菩萨入我哋呢个五族恶世里边度众生嘅时候，佢就不为呢个五族恶世众生嗰啲烦恼咧系所染，佢因此啊，虽然入呢个俗世度众生咧，就好似呢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所以就清净观就系、修呢个假观啊，入俗度众生。不为众生所染，就冇咗呢个尘沙烦恼垢啦。广大智慧观就系、说观音菩萨咧，佢修呢个中道观，不落于呢个空有二边，即空有就系中道，能破障地嘅无明，究竟成佛啦。就冇咗呢个无明嘅烦恼垢啦。咁啊合埋呢就係、观音菩萨修呢个三观，能破呢个见思尘沙无明呢、个三烦恼垢啊。咁啊所以就叫佢做无垢啦。咁啊有烦恼垢就梗係呢就黑暗，就冇呢个清净嘅光辉，就好似我哋一间屋，如果你夜晚啊冇开灯，无论你火水灯又好，蜡烛灯又好，电灯又好，总之呢间屋咧系冇灯嘅，外边咧又碰啱初一初二连月光都冇嘅啦，咁呢间屋就肯定系好黑咁噶啦。咁虽然黑暗啊，只要我哋随便呢点一盏灯入去里边，同时呢呢间屋嗰啲黑暗就冇咗，咁就叫做光明啦。佢话冇呢个黑暗就光明显露啊。就譬如凡观世音菩萨佢修呢个三观，断咗呢个三烦恼，佢呢个自心啊清清净净，呢、个光辉得以显化啦，咁就叫做无垢，就显化呢个清净嘅光辉。个慧日就破诸暗啦，成上文啦，乜嘢叫做清净光咧？呢、个清净光咧，就系、指呢个智慧，就系、智慧嘅光辉啊！咁啊，呢种智慧个光辉咧，其实啊，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系具足嘅。只不过我哋一念嘅迷情，就将我哋呢个智慧嘅心光咧，咁啊障住而不能显露啊！就好似我哋平常咧要嚟化妆嗰啲一块镜一样。佢本来就系有光照嘅作用，但系你日子内你冇抹佢啊，俾一阵嗰啲灰尘都遮住咗啦。咁啊，所以呢个镜啊，原来咧可以有呢个照物嘅功能咧，都失咗啦。咁啊，如果你能够揾一块布啊，咁啊喷啲咧，想话抹镜嘅水上去啊，咁你一抹。那块镜呢就冇晒啲灰尘， 就变成咧佢原来啊，本来咧嗰啲光辉咧就发挥作用，就可以照种种物。但系呢种光辉咧，唔系响外边得来，佢本来做好呢块玻璃咧，就有咁嘅功能。只不过日子内你唔抹，就俾啲灰尘咧胀住啦，就失咗嗰啲光辉嘅作用。只要一抹，咁啊呢个光辉咧就显露。但系呢个光辉咧就唔系啊，到呢个时候咧从外边而入嚟。嗱，我哋众生啊，呢个本有嘅清净智慧光咧，亦系同样嘅道理，系本来系现成，系本来具足。由于啊有种种嘅烦恼障住而不显露。嗱，咁啊，若是啊，我哋能够一心一意清念观世音菩萨嘅名号，咁啊，菩萨嘅慈悲光加俾我哋咧，破除呢个烦恼垢慧啊，我哋自心呢个光明咧就显露。到呢个时候咧，所显系显佢自己本来具足，就唔系从外边得嚟嘅。嗱，我哋众生如此啊，观世音菩萨修行亦系一样，所以佛法平等咧，不分彼此就系咁啦。只要你真系修行，人人都可以成菩萨，人人都可以成佛啦。好似读书一样，如果呢个家庭环境又好，你又有兴趣读书嘅话咧，其实人人都可以读博士。冇理由话你得就我唔得，唔得者咧就或者家庭呢个环境唔系几好啦，或者即使好啊，你又唔肯去读书啦，咁就冇话讲啦。如果两种因缘都具足，你又肯读书，家庭环境嘅财力亦都可以栽培你啊，咁啊，你按部就班一年一年咁样读上去啦，系人都可以攞博士位噶，咁啊平等啦。啊，绝对唔会有偏差，你得我唔得嘅，或者我得你唔得啦。嗱，咁啊，佛法平等都系一样。我哋众生固然可以修行啊，能够破除呢个烦恼暗，而显示呢个智慧光辉。所以现在赞叹观音菩萨啊，各种嘅修养嘅德行，亦复如是啊。所以既然冇咗呢个烦恼教，显示呢个清净嘅智慧光辉，如同呢个日光普照啊，冇嗰啲云雾遮住佢一样，咁啊呢个太阳就一定系普照啦，咁啊叫做慧日。嗱，咁啊有太阳普照，我哋人间当然咧就出日头啦，咁你又可以晒嘢啦。啊，可以晒衫啊，晒乜嘢都得，可以晒得干干爽爽，亦都可以咧破除我哋呢个人间呢个黑暗啊，使到大地都系一片光明。咁啊，菩萨呢个智慧光亦复如是啊。既然智慧光一启发，咁啊呢个烦恼嘅黑暗咧，当然就系破除。所以话能破灾风火啊，就普明照世间。咁啊，如果菩萨有如是嘅功德，我哋一心念菩萨嘅名，系能够啊降伏远离我哋长行文中所讲啊，所谓远离咧呢个水灾、火灾。以及这个刀兵拆难种种的灾祸，所以说能伏啊，种种的天灾、人祸、大风或者是大水呢，那些这样的灾难，他说能伏灾风火啊，就普明是照世间。那么世间呢，通常讲就是国土啊。嗱，咁啊，国土依我哋佛教所讲呢个名词嘅次序咧，就系有呢个凡圣同居土，有呢个方便有余土啊，亦有呢个实报 的庄严土，以及最后成佛的常寂光净土。那咁啊，现在观音菩萨修空观，就系破呢个见思烦恼，显出啊呢个真谛嘅智慧光，咁就能够普照啊呢个凡圣同啊普照呢个凡圣同居土咧，嗰啲众生，令佢咧舍离呢个世间呢个恩恩爱爱嘅执着，而得以咧系解脱。那若是话菩萨修呢个假观，破呢个尘沙烦恼啊，就系、是、显出呢个道种智嘅光辉，就能够普照咧所谓方便就有余土。咁啊，令到啲二乘咧罗汉啊、小乘人系发呢个大菩萨心，所谓缓小向大。那若是话菩萨能够破呢个无明烦恼垢，系显出所谓一切种子嘅光辉啊，就能够照咧呢个十部庄严土，令呢个大菩萨啦、啊。从今以后加功进法破无明是成佛道，所以说这样叫做普明，就是照于这个世间了。悲体就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树金露法语，就灭除烦恼炎，只就是讲观音菩萨那种的慈悲，能够呢智慧光断我哋众生或者黑暗嘅烦恼。嗱，悲体悲就系以众生嗰种快乐之前，首先呢就拔呢个众生嘅痛苦。嗱，咁啊菩萨啊呢个大悲之体啊系乜嘢呢？就系、是、持戒，我哋一切嘅行门都以戒为根本啊！若果唔持戒咧，一切嘅行门都冇法子咧修得成。就好似我哋见啊，无论呢一百层或者超过一百层嘅高楼大厦，好似纽约啊，最多呢啲咁嘅大厦噶啦，佢一定咧就要将呢个地基咧打得稳稳阵阵。咁啊，先至可以咧，一层一层咁样冧上去，啊，超过一百层。咁啊，如果呢个地基唔稳阵咧，可能起到一半咧就冧啦，因为下边咧佢唔够力量，承唔得咁重，所以就会冧啦。一定要将个地基打好，你起几多层楼，你就要打好几多层楼个地基啊。咁啊，呢层楼咧就稳阵，即使十号风球都耐佢唔何，都打佢唔冧啊！嗱，菩萨以呢个大悲心嚟到拔众生嘅苦，佢以乜嘢为体咧？就系、是、以呢个戒咧做佢嘅体性，咁啊叫做悲体戒。嗱，雷震咧，我都讲过啦，马来西亚行雷闪电啦。都几得人惊噶，隆隆声真系听到个心都惊噶。有心脏病嘅人啦吓，相信听到啊，都快啲要躲埋，要塞住个耳仔啊，唔系真系个心都会震噶。个意思就系话咧，菩萨啦，嗰种个大悲心，既然系要拔众生呢个人生个苦恼，所以个说法咧有一种啊。唔单话鼓励嘅作用啊，亦都有一种咧系警醒世人，令佢咧改恶行善啊，改邪归正，系反妄归真啊，好似天上呢个雷啊震动一样，咁就叫做悲体就戒雷震，得慈意就妙大云，慈就系慈心啦、啊。就是以众生的乐，那么叫做慈意意识的心。那么这个叫妙大云呢，大云啊，云就在天上， 咁天上嗰啲雲咧，佢就不分彼此喎。嗱，嗰啲雲咧就好闊嘅，咁啊呢啲雲咧就可以啦嚇，將我哋下邊呢個人間啊遮住，就或者咧有大雲就落大雨。嗰只说明菩萨啊，呢种大慈嘅心意咧，所谓如同嗰啲云一样啊，普盖众生。菩萨以呢个大慈悲光啊，能够普照于众生，好似个大云咧，响呢个天上啊，咁啊普照住、遮盖住、庇荫住我哋咧，系一样而不分彼此啊。冇有呢个亲疏人我之分，咁咪佢就妙啦。个树金露发语，金露咧就系天上个不死药。咁如果食咗呢种天上个不死药咧，呢个人就长生系不老啊！啊，真系可以升仙食咗。嗱，咁啊发语都系一样，发就是佛所讲的理论，那雨水呢就有这个滋润的功能。如果大地天寒，无论个大条草、细条草、大棵树、细棵树，因为天寒呢缺乏这个水源，那么这些树木啊，乃至都瓜果啊，都会呢寒死了。那么如果落一场大雨的话呢，咁啊，地上无论大树、小树、大草、小草，得到滋润，随各人嘅力量吸收多少啊，佢都可以咧繁荣，系茂盛啊！嗱，咁啊，菩萨说法亦系一样啊！你大机者，等于话你系上根利智啦，你听到菩萨咧，好似同你讲咧嗰啲一乘嘅妙法。即使你是小根小智啊，你没有那么聪慧的话呢，那你闻到呢亦都好像菩萨呢是同你说这个小乘法一样。所以佛所说的大小权实之法啊，是如同这个雨，雨就是有滋润地下这个草木的作用，令它生长。而佛所说的法呢，就能够呢是破除我们这个心中的烦恼，令我们这个法身为名呢得以呢是滋润，令我们的道心呢是增长，所以就名为叫做法雨啦。那么亦名叫做法水啊，水能洗净一切那些垢秽的器皿、物件、衣服。佛所说的教法能洗净啊我们自心那些贪嗔痴慢疑、我见嫉妒、共高种种的烦恼，所以我们依法修行能净化我们这个身心啊，好像那些仙人呢食了这个天上的金露一样，所谓长生不老啊，是增福延寿啦，咁啊叫做树金露法，以树即系落咁嘅意思。咁灭除即烦恼炎咧，炎就系火炎，简单讲即系火啦。嗰啲烦恼咧就好似火啊！我哋通常都有句俗话嘅烦恼烧心啊！今日遇到一件事咧，认真唔如意，认真唔高兴啊，令我真系无名火起，三千丈啊，烦恼烧心啊，先有句咁嘅俗话啦。咁所以烦恼咧就如同呢个火焰一样。现在话灭除，我哋用啲乜嘢去灭除呢？就系念观音菩萨，因为观音菩萨以大慈悲出名。咁我哋能够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啦，菩萨就以呢个大慈悲光咧，照破我哋呢个烦恼嘅火焰，令我哋心地系清凉，世界都系一 片星平和乐，咁啊叫做灭去烦恼炎。嘅僧众经官处就步位军阵中，念比观音力就众冤就悉退散啦。咁啊呢四句偈咧就系说明，如果我哋念观音菩萨啦，可以咧免除所谓呢个官司啊，大家咧增重嗰种咧嘅祸患。嗰话增重经官处，或者有咩嘢事个发生冲突啦，咁啊当然系打官司啦，咁啊叫做增重，就经过呢个官府上法庭啦个地方咯。就部位军阵中，就或者呢遇到打仗，所谓战事发生，嗰啲刀枪大炮呢佢就冇眼㗎喎。如果你唔好彩啦俾佢打中呢，就係咁玩完。你话係唔係好恐怖啊，係唔係好惊慌啊，咁佢就部位军阵中啊。但念比观音力，假如我哋一心一意啊，持大悲咒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藉着观音菩萨那种的大慈悲，那么可以令我们得到自在安乐，一切的冤家，一切的刀兵，一切的灾难呢，它通通都会退步，通通都会散失了。咁啊，佢哋众冤就悉退散，都系显示啦，观音菩萨啊，系一种大慈悲。所以我哋呢个末法嘅众生啊，身为佛弟子，我哋应该系一心一意，以观音菩萨咧系为依归。我哋好好地老实修持呢个观音菩萨法门。保证呢念到纯熟啊，即是不念而念，你不用想去分别，你都念到那个嘴呢或者个心呢好自然啊，你就是持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咁仍然呢同念佛一样啊，可以达到呢个一心不乱嘅境界。咁妙音就观世音，梵音就海潮音，个圣比就世间音啊，就是故虽常念。嗱，咁啊，菩萨个名咧就叫做观世音啊。嗱，咁我哋上文咧已经讲咗呢个观字啦，所谓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啊、悲观得及时观。所以我哋常常发愿咧，就系瞻仰观音菩萨，亲近观音菩萨，就讲咗咧呢个观字啦。嗱，咁啊现在咧就讲呢个世音咯。嗱，咁呢个叫做妙音，乜嘢叫做观世音啦？嗱，妙，我哋通常讲咧就系不可思议嘅叫妙，就系观音菩萨嗰种境界啊。是为正的乃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正到菩萨的境界呢，就如人饮水啊，他冷到什么程度或者暖到什么程度呢，都很难以讲得出来的，而只有这个饮的人呢才知道他是冻到什么程度啊，是暖到呢是什么程度，就是说明啊，菩萨那种的境界呢，我哋外人咧就唔知噶，所以不可以用呢个心咧去思量菩萨嘅境界，亦唔可以用个口咧去讲呢个菩萨嗰种嘅境界，咁啊称为叫做妙。嗱，咁啊妙音咧就系不可思议嘅音声啦。嗱，点解叫做不可思议嘅音声咧？就个菩萨啦，虽然。佢说种种法，咁啊说法就系音声啦，去化度我哋啲众生不苦与乐。但系菩萨咧，唔系话真正啊来到我哋面前喎，只不过咧菩萨啊，佢响呢个自证嘅境界之中，如《楞严经》所讲啊，佢不动道场， 是遍十方界啊，如同我打过一个譬如天上的卫星只是一个，它没有落嚟我们人间啊，但是我们人间全世界都不知道几多亿的电视机，只要世界上发生重要的大新闻透过这个卫星啊，同时我们人间那些电视机一开的掣呢，那就收到呢当场发生的事情，是同时的这个事情发生，通过卫星我们人间就收到。我们一个人的嘴讲话呢不可以同时讲几种话，实际上呢它没有先后的、啊、这个事情发生于人间，那么远的地方看不到不知道，那么透过这个卫星呢，人间呢所有的电视机如果全部开呢，同时不分先后，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天上这个卫星没有落来人间、哦、那我们人间那些电视机啊也都不会一个个这么捧到上天上的卫星那里，所谓这个卫星呢是不动，而我们人间呢亿亿万万的电视机呢同时收到。那么千千万万的电视机就好像我们众生之多，而天上的卫星呢就似得观音菩萨这个不动的境界啊，所谓观音菩萨不动道场，而能够说法道众生，整个世界的人类都在菩萨这个大慈悲光啊，所谓地任之下，咁啊遇难船长可以消灾延寿啊，咁啊就叫做咧系观妙音啦。嗱，咁啊观世音咧，我就可以分咗两方面解。嗱，第一方面就系佢自己就系修啊。这个反文自性的功夫，这个反文自性的功夫呢就是出在《楞严经》啊，是第六卷，就是我们有一位居士呢不知道哪一个呢就问这个问题。第六卷呢就是承接第五卷啊，所谓二十五圆通，前个二十四种讲完，咁最后呢就赞叹观音菩萨呢个文性啊，呢、这个耳门圆通呢係不可思议。佢就对于世间上一切嘅音声啊，所谓百风吹不动，你赞叹佢又好，你毁谤佢又好，你讥讽佢又好，你俾佢名誉也好，佢呢唔会动于心。所谓初于文中啊，就是、入流亡所，所入寂寂，动静异相，了然不生啊。如是战争，闻所闻尽，尽闻不住，各所各空，空各极圆，空所空灭。嗱，到到生灭寂灭一直灭现前，咁就忽然超越呢，世出世间，获异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啊；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嗱，咁啊呢段文咧，如果要解释咧，起码都要超过一个钟头。咁啊，所以咧呢一位居士就问呢个问题咧，咁啊，我只能够根据我个学识。我知道是出于《楞严经》呢，是第六卷开始那几行，而且我都过背了，不用看，我都头先呢背一段给你听。咁因为由于咗佢个理论好深奥，唔系话三言两语啦可以咧解得通。不过呢我就可以总言之讲句，如果系天台宗嗰啲祖师呢解释嘅呢，就是圆破五音烦恼，就是圆超五族。如果以这个圆手中的大德讲经来去解释的呢，就叫做解六别，就是月三空，就可以用一个呢是总括来解释，就是在第五卷 24圆通之后是第25个圆通。讲完这一段经文，跟着呢就是赞叹观音菩萨对上所证是同佛一样，对下呢亦都是同普门品一样啊。楞严经呢第六卷背后呢同普门品一样啊，亦是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啊，亦是32应嗰啲经文呢同普门品呢差唔多，不过佢就冇呢个继续。咁就说明观音菩萨从佢自修呢一方面，就是将呢个耳根呢个文性啊，即是呢不向外持求，他自己反文自性。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六根之中眼耳鼻舌身意啊，最猛利的呢就是文性。所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你欲取三摩提，就实以文中入啊。你欲想离苦得解脱，良哉是观世音啊。于行沙劫中入微尘不觉，得大自在力，就无畏施众生。咁啊，说明观音菩萨咧系修呢个耳根嘅文性。咁啊，所以呢处嘅世音咧，世就系世间嘅音声。观音菩萨既然修呢个反文自性嘅功夫啊，佢就唔俾呢个世间嘅音声咧转咗去。所以话初于文中啊，入流就系唔系出流，咁佢入流即系反照，就忘所啦，忘咗所有一切嘅音声，呢个第一步嘅功夫。所以话初于文中系入流忘所，咁佢得到解脱啦，咁啊说为观世音啦。嗱，从呢个度众生呢方面讲咧，世就系世间人。音呢就是音声啊，就是我们世间每一个众生。那么如果有什么灾难痛苦，那么我们清念菩萨的名号之时，那么有音声发出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句句都有音声啊。那么菩萨呢就沉声救苦啊，所以说下合六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六道众生有苦难的时候啊，你仰求菩萨的慈悲加倍之时，你能够一心清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菩萨就肯定会沉声救苦，那就名为呢叫做世音了。这个观字呢就在于菩萨那种沉声救苦的大慈悲的妙用。而观察我们念观音菩萨的音声啊，所谓感应就道交了，好像我们敲钟一样，所谓有叩就必鸣，它一定有反应，一定会咚一声咁呢有个音声出来。咁我们念观音菩萨都是一样啊，所谓沉声救苦。那咁呢处啊，这个观世音呢，当然呢在这个自利和利他两方面来讲，就是大部分呢指导众生这一方面来讲的，那就叫做观世音。那梵音就海潮音，梵就是梵天清净的解，所以梵音呢就是清净天，清净的音声。那我们人间学佛的信徒，如果他前这个不淫欲界啊，所谓独身没有这个男女的关系，这个人呢就清净。那么日后呢即使他不生西方啊，他都生到这个梵天享福，因为他没有了这个男女啊这种的俗位，所以呢他就生到这个清净的梵天啦，享福啦。嗱，现在话梵音呢，就系取佢呢个意思，就系观世音菩萨啦，佢所发出度众生呢嗰种嘅法语，嗰种嘅法言，完全呢一句一句啊都系清净，冇半点嘅污染啊， 若是我哋的众生肯虚心，肯而且恳切咁啊，去求观音菩萨嘅慈悲加被，念观音菩萨嘅圣号，咁啊，菩萨呢就肯定啊，普门自然啊，以共寻声救苦，应以何身得道者呢？菩萨呢就为佢说佢本身啊，所谓明白嗰种法呢，来到啊去度佢。所以就名为呢就叫做梵音啦。那咁乜嘢叫做海潮音呢？那海就海水，潮呢都系呢个潮水啦。那点乜叫做潮水呢？我哋如果住喺海边嘅人就知道，呢个水呢唔系压得咁满㗎喎。有阵时呢嗰啲水呢就会退㗎，退到呢好浅。但是有阵时嗰啲潮水来呢就係好高嘅，呢个水位你睇呢个水位呢佢就会高嘅。就说明嗰啲潮水呢每一日佢都有固定嘅时间，该係潮水退佢就退，该係潮水来呢佢就来。咁潮水就有来就有去啦。咁呢个海潮音呢就意思就係话呢唔会失呢个时间。因为海潮水来以共退啊，佢有一定嘅时间嘅，好少系错误嘅。就系说明，如果我哋真系一心一意啊，念观音菩萨，祈求菩萨对我哋嘅慈悲加被啊，菩萨肯定呢普门自然寻声救苦，唔会呢系失时。那咁你唔念观音菩萨，你唔求菩萨啦，咁就好似啲潮水退啦。那咁如果你真係有咩问题嘅，一向都念观音菩萨嘅，咁你今日你有咩问题嘅时候，亦係念观音菩萨，菩萨即时即于你念观音菩萨嘅时候啊，就普门自然寻声救苦啊，好似啲海潮水来咁样，係好准时。咁所以呢个海潮音呢取佢嘅意思呢就係准时。咁我哋念观音菩萨都係一样啊，只我哋平时呢时时念观音菩萨，唔会忘记菩萨，而有一心啊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念啱啱啲巴弥空，就或者念大悲咒众普门品呢，都係属于观音法门。随收一种呢，真的等到你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呢，菩萨就肯定同时是普门自然啊，应何身得到，他们现何身呢寻声救苦，令你的解除一切的灾难，所以就名为呢叫做海潮音啦。不胜比就世间音，就事故就需常念啊。咁世间上嗰啲音声呢，与观音菩萨嘅妙音啊、观世音啊、梵音啊、海潮音呢就冇得比㗎啦。嗱，我哋世间嘅音声呢，咁如果咁多人啊，你等佢一话停咗呢个法会呢，大家起身呢就好嘈㗎啦。就算你唔讲话，你坐嗰啲凳，你拱下我拱下，你褪下我褪下，都已经好嘈，系好吵好杂，而且人多公众嘅地场道场咧，咁啊，梗系咧是是非非，讲下张三就讲下李四啊，啊批评咧系姓何，或者就说下呢个姓张，或者老陈唔对啦，或者老王唔啱，啊总之咧都系得碰头。都是讲那些是是非非啊，那么这种这样的音声呢就是叫做混浊啊，就不是叫做妙音，不是叫做观世音，更加不是梵音海潮音，那是一种呢是混浊啊，令我们自心呢生起烦恼的音。 嗱，咁現在話聖彼現呢個世間嘅混濁音咧，説明觀音菩薩如剛才所講，有不思嘅妙音，不動道場，遍十方界啊，能夠尋聲救苦，普門示現，咁就觀世音啦。嗱，咁啊，觀音菩薩度眾生所說，都係清淨嘅妙理。化道人心，令我哋人心趋向于呢个清净。假如人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啊，真系可以变成人间嘅净土啊！当然呢啲音就系梵音啦。嗱，咁啊，既然度众生系准时，唔会有错漏，咁啊，佢就海潮音啦。咁你话观音菩萨既然称佢为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啊，试问我哋世间人嗰啲音声啊，咁混浊、咁杂乱，是非人我啊，你同观音菩萨呢个妙音、梵音、海潮音啊，点样比呢？真系咧就冇得比噶啦。咁啊，所以话圣比啊，世间音啦、啊，就是故虽常念啦、啊。嗱，以是之故啊。我哋呢好应该常常呢係清念观世音菩萨，係赞叹菩萨个不可思议嘅妙音，赞叹菩萨呢个清净嘅梵音，以共赞叹菩萨应机不失时个海潮音。因此之故啊，我哋常常呢去念观音菩萨啊、所以我本人呢都好蠢的，乜嘢都唔识啊，就系念观音菩萨呢我识。所以我从十六岁出家到今日六十六啦，即系差不多五十年啦。咁我从开始出家到今日都系持大悲咒，都系念观音菩萨，所谓独孤一味啊，念咗几十年。咁我哋期望啦，将来走嗰阵时啊，咁啊走得痛快啲。吓、啊，唔好似赖皮啊，唔好累己累人，都冇咩嘢希求啦。啊，所以我哋咧学佛嘅人咧，你念乜嘢菩萨正号、佛号，做乜嘢经都得，但系最紧要就系要专。好似我哋读大学咧，选科啦，你唔可以科科读齐，你亦只能选你嘅兴趣咧，响边一方面，你就选一科去修系啦。所以是故虽常念啊，就念念的默生而观世音净性啊，于苦恼死厄就能为作依附。此就说明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呢，能为我哋众生咁无犯，值得我哋众生呢对佢信任，与共呢对佢的依赖。所以话念念勿生疑啊！我哋念念去念观世音菩萨呢，咁啊对观音菩萨嘅实德实能，要生起一种信仰心，唔好有半点一个怀疑。其实严格讲一句呢，我哋念观音菩萨都系念自心嘅观音菩萨啦。我哋不过迷，所以就假藉呢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就念观音菩萨，其实等到我哋开悟嗰阵时咧，一心不乱啊，我哋就系现成嘅观音菩萨啦。所以我哋唔好生呢个疑心。所以我哋拜观音菩萨之时，我就叫你大家啦，唔好似中米咁啊，个头都未曾掂地啫，即刻就起身啦。咁啊，变成好似中米咁啊，叮当叮当咁啊，中米。所以我哋拜观音菩萨咧。要斯斯文文，亦包括拜佛都系一样。咁啊，拜落个停一停。咁为咩事个停一停啊？就呢个时间咧，你就观想菩萨嘅慈悲啊，观想菩萨呢个慈容，由观想菩萨嘅慈容而引发观音菩萨嗰种嘅大慈悲，使到我哋咧学习观音菩萨嗰种大慈悲嘅心啊，从此咧系精进。所以话念念勿生疑啊， 我哋拜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系一件好大嘅功德事，系好大嘅善根事啊！咁我哋对观音菩萨咧，唔好有怀疑。佢观世音净性啊，观世音菩萨系最清净、无染污一位大圣人。因为根据呢个大悲忏开始呢个忏文里面讲咧，佢话南无南无即系顶礼，南无观世音菩萨。过去呢早已成佛，佢就正法明如来。所谓现前呢，就叫做观世音菩萨啊，示现菩萨身。所谓一佛出世，就千佛扶持啊，一人得道，好多人扶持嘅。所以菩萨呢，与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呢最有缘。咁啊，所以佢就扶持释迦牟尼佛，引呢个佛身，而示现呢呢个菩萨身，助释迦牟尼佛呢去教化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嘅啲苦恼众生啊！佢早已经断晒烦恼，而上文所讲就无垢清净光，为日就破诸暗。咁啊，既然冇呢个烦恼暗啦，当然就发身清净啦，当然就是大圣人啦。咁啊，佢就观世音啦，系一位清净嘅大圣人。佢依苦恼死压系能为庄依附啊，就系、是、对于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所谓呢个生死嘅厄难，以共老病嘅痛苦。如果我哋想解除呢个心理上嘅贪嗔痴烦恼，或者我见疾度共高呢啲烦恼啊，我哋要念观音菩萨，因为一心就无二用啊！你既然个心念得观音菩萨咧，你就唔会起咁多其他嘅烦恼。咁啊，念观音菩萨就对治我哋心理上嘅烦恼。咁如果念观音菩萨亦可以解除我哋呢个生理上呢所谓呢个生老病死嘅痛苦，所以话依苦恼死眼啊，能为作依附，能为我哋呢做个榜样，咁值得我哋呢去依赖佢，值得我哋呢信仰观音菩萨。咁观音菩萨就係我哋嘅救世主，我哋应该要归于观音菩萨，顶礼观音菩萨，祈求观音菩萨加庇啊！所谓冇有呢个天灾人祸，冇有呢个刀兵嘅战乱，令我哋过呢个太平盛世啊，系和平安乐嘅日子，故人能为作依附啊！佢具一切功德，就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就事故应顶礼啦。嗱，咁啊呢部经咧到呢个地方咧都差唔多应该讲完，所以咧最后咧就系赞叹观音菩萨具足一切福德，具足一切智慧。佢既然啊古佛再来早已成佛啦，当然佢亦都具足福德智慧啊，同于佛啦，所以话具一切功德。但系个不舍众生啊，佢哋以呢个慈悲之眼嚟到去观视众生。只要众生啊，真系肯一心一意称念观世音菩萨嘅圣号，咁啊，观音菩萨咧都能够寻声救苦啊。嗱，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啲问题嘅，有啲人就好执着嘅，嗱，又话要揾清净嘅地方啦。咁啊，污秽嘅地方又话唔好念观音菩萨啦。其实啊，有好多个痛苦，我哋应该仲要大声念观音菩萨啦。你唔好理佢咩环境啊，总言之，你有灾难嘅时候咧，如果你平时你系念观音菩萨嘅咧，你有灾难嘅时候啊，你啊大声念观音菩萨，只要恭敬至诚。 恳切一心咁样念咧，菩萨一定啊会寻声救苦。呢啲就系菩萨咧，以呢个大慈悲嘅眼啊，嚟到去观察我哋呢个众生，睇过系唔系咧诚意。嗱，咁如果我哋真系诚意啊，恳切啊，身礼拜，个口同个心咧都系念观音菩萨。所谓三业虔诚，个菩萨咧就肯定咧系加庇我哋。所以话慈眼视众生啊，福聚就海无量。菩萨有咁样嘅功德嚟到加庇我哋咧，咁啊当然菩萨呢个福啊就好大，如同呢个海咧咁深，如同呢个海咧咁阔，所以话海无量。就等于我哋一个人如果做慈善事或者救济帮别人，咁如果你自己都冇钱啊，你自己都照顾唔掂啊，试问上你又点样啊去照顾人呢？你有心都冇力啊，等于话嗱，咁菩萨点解啊佢能够会寻声救苦、普门示现啊、化度我哋呢？就因为菩萨有无量的福力，亦都包括无量的智慧，如同刚才所讲是具一切功德，不单是福亦都有智慧。不过文字它五个字一句就住的字，其实它的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如同这个海这么广大、这么深、这么阔。咁啊，观音菩萨嗰啲福慧，既然系如此嘅广大啦，真系佢哋俾少少嘅福，俾少少嘅智慧，我哋都受用不尽啊！吓，就好似嗰啲亿万富翁咧，佢真系手指罅漏出啲咁多啫，你都用唔晒。咁啊，就说明咧，你自己有能力，你先就可以帮人啊嘛。冇能力嘅点帮人呢？咁啊，说明菩萨咧，佢具足福德、具足智慧啊，先至可以以佢呢个福德、智慧嘅功德，如同海之深之广阔啦，咁嚟到咧庇荫我哋。咁啊，最后一句咧就是故应顶礼啦。咁啊，菩萨有咁大嘅慈悲，如同长航文中。前一段就是寻声救苦，叫做观世音啊。后一段所谓三十二应普门示现，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试问上菩萨咁慈悲，咁有福德智慧，咁我哋唔尊敬佢，唔顶礼佢啊，唔以佢为依止。我哋又靠边个咧？顶礼边个咧？所以话是故就应顶礼啦。以是啊，上来所讲咁多观音菩萨嘅好处，所以我哋咧身为佛弟子，应该受持呢个观音法门，要顶礼观音菩萨啦，越拜得多越好。所以顶礼观音菩萨可以增福，顶礼观音菩萨呢可以增智慧。就算你唔识字，只要观音菩萨呢个法水一洒，你就开智慧。嗱，呢啲故事我讲过俾大家听过噶啦。啊，好多法师都唔识字噶，啊咁啊，但系佢能够拜观音菩萨呢，一心一意啊，几年之后呢，真系烦恼业障消除。他看什麼經呢？他都不用看那些注解的，他看那些經文就能夠心通法亦通，所謂滔滔不絕如這個長流水，不會停止的。所以智者大師講這個妙法蓮花經，只是講這個妙字就講了九十日，所以佛學的名字叫做九巡談妙。你说他的智慧几广大啊，咁观音菩萨的智慧就更加广大啦。他是古佛再来，根本早已成佛， 咁如此一个大德、大行、大智、大慧啊！咁我哋都唔尊敬啊，尊敬边个啊？我话是故系应该嗱，呢个应字都好紧要啊，唔好怀疑，要应该有个信心，要尊敬菩萨，顶礼菩萨。继以时慈地菩萨即从坐起，前百佛言：个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普门善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就功德不少啊！嗱，咁啊，我哋上来长项同埋五个字一句嘅偈颂，都系赞叹观音菩萨寻声救苦，以个普门示现。咁啊，讲就已经系讲完啦。嗱，呢一段文呢，慈地菩萨啊行出来作一个证明，令我哋啲修学观世音菩萨法门嘅人啊，增加一种个信心。故为以时，当此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有嘅道理都讲完啦。嗱，咁啊呢个时候咧，系有一尊菩萨啊，叫做慈地菩萨。嗱，咁啊慈地菩萨咧，《楞严经》就讲到好详细，第五卷。咁啊，佢哋于呢个七大之中咧，佢哋修呢个地大圆通，所以叫做慈地菩萨。嗱，咁佢点修呢个地大圆通咧？咁佢初出家嘅时候，都系做嗰啲苦恼嘅事。乜嘢叫做苦恼嘅事呢？即系人哋唔肯去做嘅，但系佢咧能够发心去做。咁佢做啲乜嘢事呢？佢就响呢个地下呢方面咧去发心。咁地下点样发心啊？佢就响呢个街上行，行到边个地方咧突出嘅，佢就即刻将个铲平佢，等嗰啲牛车马车咧好过，我哋嘅人都好过，唔怕踢到。嗱，咁啊遇到啊有啲地方凹咗落去嘅咧，少咗啲泥嘅咧，咁啊佢就将佢补翻，补到个平，就唔怕咧嗰啲牛车马车啊，咁啊踩咗落个藤树咧，佢个负载可能好重，掹都掹唔起嚟，咁啊嗰啲牛嗰啲马咪好辛苦咯。所以佢咧，凡系嗰啲凹落去有个洞嘅地方咧，佢就揾啲泥啊石啊，就填翻平佢。佢就喺呢个地里边咧用功夫。咁啊，如果遇到嗰啲人啊，佢所孭嗰担嘢系特别重，或者遇到嗰啲老人家咧行路唔方便啊，佢咧自动发心去帮佢孭重。啊、你去边度，佢就只有听你话，同你送到去。但系送到去咧，佢唔收钱。嗱、啊，佢就专门咧系做呢啲咁嘅事，所以叫佢做慈地。咁啊，后来咧，佢既然到啦，当然行咗好多年呢啲事。咁啊，当时有一尊佛出世咧，佢就披舍浮佛，啊，又系出咗《楞严经》啊，成段故事噶啦。咁啊，毗舍佛佛出世咧，睇见佢咁发心，遇到呢个平地有问题，或者凸起，或者凹入，咁佢都将个填高或者铲平，令到个地下一片一平坦，人以共畜生咧都行得方便，佢就觉得呢个人咧可以到啊。所以呢个毗舍佛佛同佢讲，佢话慈地啊，佢话你咁样做固然呢系善心，利益好多人畜，令佢哋唔好发生意外。佢话但系仲有一种法门呢，你忽略咗啊，你应该要修啊。咁啊，慈地菩萨都见到咁样开示啦，梗系接受啦。佢我应该点样修呢？佢话你应该啊，要持平你呢个心地啊！如果呢个心地平，一切世界地都平。 现在这个世界有高有低有凹有凸，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心地不平，所以就感到呢我们这个世界啊，有高高的山，有低低的水，我们出入往返都要很小心啊，一个不留心呢就可能会跌倒，或者上山都会跌下来，或者踩到个藤都会屈着脚，这些完全呢我们众生这个心地不平，而招感啊这个果报的世界呢亦是不平。那你既然每日咁辛苦，花咁多嘅气力来到个整到个地下平，凹嘅就系填高，凸起嘅你就将个瓦平，你费好多气力啊！你应该就收心，你个心地平，即系一切世界地都平啊！啊咁啊，慈悲菩萨咧就听佢话啦，咁啊因此咧。从这个心地这方面呢去修行，而德政呢是圆通，所以地水火风空根色啊，他就修这个地大七大宗呢，他就修这个地大圆通，而德而悟道，所以尊称他为呢叫做慈地菩萨。那么即从坐起就前百佛言，咁啊，慈地菩萨咧，咁啊，听到啊佛咁啊，同无尽意菩萨讲，观音菩萨有如是嘅功德嘛，所以现在咧，佢想同佛咧讲一句话，赞叹观音菩萨，但系晚辈对呢个长辈讲话咧，有一定嘅礼貌啊，平时听经就坐响度听，但系如果请法请开示咧。就要企起身，佢话即从坐起啊！佢就在呢个普门品讲完嘅时候啦，咁佢就同时咧，佢就企起身，从佢呢个座位咧个本位啊企起身，得千百佛而咁啊行前一步咧，禀白于佛同佛讲，嗱咁未曾开口讲道理之前，就应该先咧称呼一声。佢话世尊啊，即系话佛啊，嗱，我家同你讲话，佢话若有众生，佢话假如啊有一类嘅众生，无论边一个咧，张三李四啦吓，阿王阿陈啦，总之任何一类众生，佢话闻是观世音菩萨品啊，嗱，呢个闻字咧就好重要啦，就如同我刚才讲啊，所谓耳门圆通。第六卷的开始，所谓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初于文中入流亡所，那么观音菩萨他就修这个耳根圆通，属于这个文性，文性呢就是常住，是不生不灭，前景的音声呢我们打锣打鼓大声地叫或者念佛，咁咪有音声啦，就系叫做动。嗱，如果家大家冚唪唥全体唔出声，咁你话系咪好静咧？你点解知道佢会静咧？人哋问你，你家听到啲乜嘢啊？家好静啊，乜嘢音声啦？咁啊，静上咧，嗱，动上个有音声，以共静上个冇音声咧，都系外境嘅生灭啊！我哋嘈嘈吵吵，就音声生起啦。我哋冚唪唥全部唔讲话，呢、这个音声就静晒，就灭咗啦。嗱，前景系有生灭呢、这个音声，但我哋能闻之性啊，系冇生灭啊。我哋有音声嘅时候，固然闻到所谓十方俱击鼓啊，十次就一时闻。此则叫做圆真实啊！你就十个地方同时打鼓，即使夹埲墙，我哋都听得好清楚啊！知道呢啲都系爬龙船打鼓，或者系舞狮舞龙打鼓，我哋同时听到，咁啊叫做圆真实啦。咁啊，说明咧，我哋呢个闻声啊，好重要。 六根之中咧，娑婆世界众生咧最猛利嘅就系闻声。嗱，咁啊，如果我哋一个学佛者去听嗰啲法师讲经，咁你都系个耳仔听闻啦，唔系眼听闻啦，唔系个鼻哥听闻啦，唔系个嘴听闻啦，系呢个耳根听闻。咁我哋闻经闻法闻得多，固然增加我哋嘅理解，亦都可以解除啦我哋心中好多嘅疑问。呢啲纯粹咧系呢个闻性嗰种嘅功能，所以话声无既无灭啊，声有都亦非生，生灭的二元嚟。事则叫做常真实啊，又系灵严经啊，赞叹呢个耳根闻声啦。啊，有音声嘅时候，闻声固然有啦；冇音声嘅时候咧，闻声亦都有啊。所谓生灭二元离，两种都离开。闻声不因呢个动而有，闻声不因灭音声而无。音声有无是外境的事啊，闻性始终是不生灭，那就叫做常真实了。那都是赞叹这个闻性呢是不可思议啊。那所以这个闻字呢，这处呢就是讲我们众生，就不是讲观音菩萨，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众生啊，那个耳根，所以这处他又不讲个嘴念，又不讲个心念，就主要就讲呢个闻啊，我哋如果听闻观世音菩萨啊，呢、这个普门品啊，自在之业，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应以何身得道者，即以何身而为说法。咁你话系咪自在无碍啊？我哋就唔可以啦。嗱，菩萨就可以，咁啊，佢哋自在嘅业。个普门示现就是呢任何一类众生，咁啊菩萨呢闻到佢嘅音声啊，都会示现呢个同类身。所谓四摄法中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啊，菩萨嘅四摄法里面呢属于同事所摄，就是与其共事。你是女人咩？佢哋现个女人身啊！你是汤猪嘅咩？啊！佢又现翻个汤猪佬。嗱，咁如果你汤猪啦，佢现个身子啊，咁啊，当然就话不投机啦。我哋系汤猪，你系个身子，我点敢高攀呢？咁啊，佢就现翻一个汤猪嘅。啊，就算你系妓女都好咧，佢又是一个妓女，同你一样。咁啊，大家就倾得埋啊嘛。咁你先就好得道佢啊嘛，咁啊叫做示呢个同类身啦，系普门示现呢啲完全咧，就系菩萨呢个神通力，所谓嘅入呢个屠门，化道呢个屠夫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咁啊呢种功能，我哋就冇咁嘅功能啦。嗱，菩萨有咁嘅功能。呢啲就是菩萨呢个不可思议嘅神通力，个当知事人就功德不少啊！嗱，当知两个字咧就好肯定嘅，就系话如果我哋每一个众生闻到观世音菩萨嘅名，或者闻到观世音菩萨嘅普门品，受持读诵啊，礼拜恭敬。恳切至诚，我哋就应该知道呢一个人呢，佢个功德系不少啊。咁啊，佢嘅当知是人系功德不少。佢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嗱，呢个就系结啦。就是说普门品已经是讲完了，那个佛说此一部普门品的时候，有几多人得到好处呢？那个众中啊，在这个大众之中有八万四千这么多个众生， 咁啊，因为敬重观音菩萨嘅大慈悲，自度度人，所以人人呢都发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嘅大慈悲心，学观音菩萨一样。嗱，乜嘢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印度话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国话咧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嗱，无上咧就系话如果我哋成到呢个菩提道啊，乃系最高级，就好似我哋读书咧读到博士位咧，冇得再读噶啦，系最高级噶啦。啊，咁啊叫做无上。嗱，乜嘢叫做正等呢？就是真正平等。你有佛性，我有佛性，你可以成佛，我亦可以修行成佛，冇一个人主宰。我鍾意你成佛就俾你成佛，我唔鍾意你成佛就唔俾你成佛，冇一个咁样嘅主宰人。佛法就係讲自由平等，所谓人人啊都有同等嘅机会，就是问题在于你呢肯唔肯修持。你肯修持就可以成佛，如果你唔肯修持呢，不但成唔到佛啊，仲反而遭罪业会堕落。所以名为佢哋正等啦。嗱，咁正觉呢就真正觉悟，成咗佛之后呢，如头先所讲，无垢清净光啊，为日破诸暗，一切嘅见思尘沙无明，三烦恼断尽啦。咁我哋呢个智慧嘅菩提觉心呢，就得以显露啦。咁就名为佢哋正觉。嗱，现在咧呢个法啊，亦都好重要，就唔系话咧佢听咗呢个普门品咧，佢哋真系成到咧无上正等正觉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系咧初初发心，系向住啊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呢个目标咧前进，亦即是话咧发呢个菩提心啦。嗱，菩提心点样发起啊？就是由众生那里发起。若果没有众生，你的大慈悲心是怎么生起啊？好像我们结缘，你没有对象给谁？当然有对象你才可以跟人结缘嘛。就算派银子你都有人接受啊。如果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你给谁啊？所以呢，我们啊度众生你都要有对象，因为众生生起成就你的慈悲心，慈悲心一发即是无上菩提心，以这个无上菩提心为因，因中是菩提，果亦菩提，所谓因果就一致，即是楞严经所谓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因中不生灭，果亦都是不生灭，所谓因以共果呢是不会呢不符，是因果一致。所以佛讲这个普门品时候呢讲完了，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有八万四千的众生呢，人人都发心啊学观音菩萨，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大慈悲心。嗱，咁啊呢部经咧，咁啊前后十五日啦，到此咧就应该讲完啦。嗱，咁啊最后咧，我就讲一个短短嘅故事，咁啊作为一个结尾。咁啊呢个故事咧就表明啊，我哋修行人虽然我哋一方面要靠菩萨三宝嘅慈悲加被啊，咁啊亦都要靠自己啊。咁如果自己都唔念佛唔念观音菩萨啦，菩萨又点会寻声救苦呢？所以从前有个赵州老人，佢係禅宗一代嘅高僧啊。 咁佢主持一间寺庙，咁有一日咧，咁有一个初参，即系初发心咧，去嗰边参学，咁啊问佢个大名啊，就佢亲近佢啦。咁佢去到啦，咁啊当然就穿袍搭衣，持具顶礼啦，跪喺度。咁啊赵州啊问佢啦，佢话你有咩要求咧？咁啊佢就答啦，佢话学人咧苦恼，唔知得点样修行。佢话请你老人家慈悲啦，指示我点样去修。乜嘢叫做父母未生以前啊？是我自己的本来面目，想请两个慈悲开示。咁啊，赵州一听咧，啊佢又唔开口喎，佢话咁啊，嗱你跟住我嚟，咁呢个人咪梗系跟住佢嚟啦，只有听话啦。咁你估佢去边度咧？佢一直去到个厕所个门口，咁啊佢又唔入去，咁佢就礼转头啦。嗱，你问我啊嘛，乜嘢？是父母未生以前，我本来面目是怎样，亦都可以说念佛是谁，究竟是哪一个人念佛呢？你好好参究一下。咁因此他就说，他说你看看这些这样这么小的事，他说都要自己入去解决，别人不可以帮，他说何况是了生脱死的大事，你怎可以问人啊？就算我说给你听，都是我的境界啊，不是你的境界啊。你想学到跟我这样的境界，你就只有自己去参。就好像入这些这样的地方呢，别人不可以代替你的，是你自己告急。那就是你自己去咯。啊，那这个学人一听呢，有理哦。啊，咁啊，多谢祖师爷开示，咁佢就自己去参学啦，啊，自己去参去学啦。嗱，咁我呢个结论就系话，观音菩萨虽然咧系大慈大悲，系悯众生，大喜大舍济行色，但系亦都要我哋自己咧去念啊，因为好多人，唉，佢话拜菩萨啦，求菩萨慈悲啦咁，咁你一味求人。但是你都不叫人啊，你不念他啊，他又怎可以寻声救苦呢？我们在开头一段文都讲明了寻声救苦，就算是继众啊，都很多段话念比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啊，念比观音力得到什么好处，都要念比观音力，都要念啊，重要的心念啊，咁啊你自己心念又好，口念又好，问你自己念咯。嗱，你念啦，咁啊菩萨先至会寻声救苦啊嘛。例如你叫我帮手做一件事，